他不是为了财物，为财物进宫，进宫盗国宝，他是赌气要跟谁置气。最近发生什么事他跟谁置气呢？哦，汤云想了想，想起来了，广庆茶楼凤旗凤守卫捉拿剑三的三叔，没错了，这盗灯的贼肯定跟剑山有关系，是冲着凤守卫来的。这玩意儿皇上要知道了，凤守卫要找这灯，他这一辈子转悠去吧。现在凤守卫不在，也不知道这贼为什么盗走宝灯，皇上传旨让我去，我就得去，干脆我直接奔四川。所以汤云呢，出了张义门，顺着官道明察秘坊走到涿州。他过了北关大石桥，看前面有个店叫双合义。这汤云要住店，嘿，没想到店中遇见盗宝之人，下回再说。 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情也成空，望不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爱如今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明相拥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烟火残梦里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场景人情

也进去禀报吧。这画图就出来了。吴连虎，唐云呐，你换山人干什么？这唐云怕的呀，这画图能力太大了。唐云撒腿就跑，跑到树林边上了。等等，你还我宝灯！嘿嘿，还你宝灯，要宝灯你往后退。画图往前迈了两步，吓得唐云撒腿就跑。这老道也不追，老道不追，唐云就不跑了。老道一乐，进庙了，把门关上了。唐云跑回去，啪啪啪又撞门，把画图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就这么着，叫门出来，唐云就跑，叫门出来，唐云就跑。画图一回去，唐云就叫门。折腾到晚上了，哎呦，唐云是又渴又饿呀，站在树林的这儿烦，越想道越窄。你说我也打不过这画图，我怎么办呢？老这么折腾，灯不给我，我也没法回去消案呢。离北京这么远，这慎行司有多少能人呢？我怎么叫去？没人帮我呀，我没地方求援去。哎呦，得了，反正我也办不到了，我死了我就不管了，行不行？汤云心一窄，这才想上吊。真上吊，看见这绳扣了，蝼蚁尚且贪生啊，我愿意死吗？嗯，妈在家呢，那么大岁数了，媳妇带着孩子，我死了，这家谁管呢？汤云难受，他就喊，他这一喊，把凤琪给喊来了。他一看这凤琪，哎呦，守备大人，您夸官惹下塌天大祸了，这恶老道画图盗宝灯。我奉皇上之命前来捉拿盗灯之人，我都找着了，这恶老道画图武艺高强，我打不过呀，我跟他折腾半天，他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寻死啊，该着绝处逢生，我碰见您了，少白大人，您得助我一臂之力啊。凤琪这么一听，哦，凤琪明白了，好啊，马上把自己笔管枪上好了。唐班头，你不要着急啊，你赶紧收拾好了。汤云呢，就把龙绳解下来杀好了，然后挂好刀。汤云，你头前带路。汤云在前面带路，凤七在后边跟着，没有几里地就来到三皇观前了。凤七一看，唐班头就这儿吗？是啊，那就请你上前叫门。这回汤云可横了，凤琪在这儿呢，迈步走到门前，啪啪啪一叫门，画图，饿了吗？出来！您别瞧凤琪在这儿他横，这喊完了，他还怕这画图，一回头，腾腾腾撒腿就跑，就跑到树林边上了。挺老远看着，这画图由打里边出来的，一边走一边说，唐云呐，又来捣乱来了啊，连叫你都不让我睡，山人我要捉住你，我把你碎尸万段。他往出走，说着他没想到凤琪在这儿，凤琪啪的一铲枪，得到你盗取国宝十恶不赦，你还不伏法，等待何时？嗯，画图一看，这不是凤琪这小子吗？你就是北京夸官游街的凤琪吗？不错，正是金莲花凤琪。我问你，你是何人的门徒？提起我的恩师，吓破你的狗胆，行。我的恩师是四大名剑客，排行在首位，镇古侠董万一。吴良，哎呦喂，可把画图吓坏了。你的师父是董万一，凤琪，你给我进招呗。凤琪一抖手中笔管枪，分心就刺，这招叫狸猫捕鼠。 华佗赶紧拉宝剑一上步，试水推舟，凤栖就把枪立起了一封，跟着霸王卸甲啪摔杆一枪就奔着华佗砸来了。华佗拉出宝剑，长腰往出一纵，两个人当场就较量起来。凤栖展开了枪法，这条枪就跟约打梨花一样吞吐侧放。这汤军在这边瞧着是提心吊胆呐，就瞧着凤栖跟华佗两个人打了30个回合。哎呦，汤军可急了，瞧得出来凤栖不成了。凤栖的枪一招比招慢下来了，这华佗的把式确实太高了。这汤军着急，两只眼往前瞧着，就瞧凤栖突然间这条枪斜着腿往前那么一滑，就奔了华佗的左腿了。这华佗迈步跳过枪去，凤栖跟着一个渔翁伐舟似，这后边的枪尖照着华佗的后腰就扎，双枪尖啊厉害呀、啊！凤栖呢满以为这招有了，必然置华佗于死地。他哪知道啊，这个华佗恶老道华亮宇可是绿林当中的老手，经验太丰富了。他准知道凤栖这双尖枪，他前边这么一来，后边必然用后枪尖扎。他知道这手，这手是双枪尖出奇制胜的招数。老道明白，他一吸胸，这肚子往回一走，这叫凹腹吸胸，偏身往旁边一躲，一抬这左脚找着凤栖的后腰，砰，这一脚就踹上了。这叫借劲使招啊。凤栖是没想到啊，凤栖心说这绝招都不成了，没办法，撒手扔枪，啪了一大马趴。要不是刚才凤栖说自己的恩师是四大名剑之首老剑客也董谦董化一啊，哼，这凤栖就死了。华佗跟着没上去，他不怕凤栖，他怕的是老剑客也董谦董化一，所以提起董谦来，凤栖这条命保住了。老道飞身行过来，踩住凤栖的后腰，滚！这小老道早就跑出来了，拿着绳子抓一下就把这凤栖捆上了，然后呢把这枪捡起来，把这枪卸了，把枪就别在凤栖的身上了。这老道提得起凤栖，唰唰唰迈达步进庙了，咣当一下把山门关了。嗯，汤云可傻了，心里边难受啊，凤守备年轻有为，这玩意儿让恶老道弄到庙里去了，还能活得了吗？不但没要回宝灯里，还带一条人命，得了，我还死吧。到树林子里头把绒绳解下来，把刀放在地上，一抬手把绳往上一扔，绳下来了，死扣系好了，冤扣一叠，凤栖纵身就钻进套里了。这人家要钻进这套里头，他自然往下一坠一勒呀，汤云觉得难受啊，没想到刚一难受，这绳折了，扑通一下就把汤云摔了一下。啊，这怎么回事？你说这绳子这么高啊？这汤云捡起绳子，拿刀往前又走了20多丈远，抬头一看，一棵歪脖树，得了，这儿吧，放下刀，把绳往上一扔，绳头下来，死扣系好了，鸳鸯扣一叠，飞身钻套往下一坠，就觉得勒一疼，扎崩，这绳又折了，扑通一下又摔到地上了。汤云把绳蹬下来，捡起刀，腾腾腾往前走了几十丈，嗯，嘿，谁让我死，这儿又一棵歪脖树，哎，得了，生有处死有地，该让我汤云死到这棵树底下。放下刀，扔绳子，系上死扣，鸳鸯扣一叠，纵身一钻这套，扑通一下这绳又折了，这绳可系了好几回扣了。哎，他怎么死不了呢？就在这